在将我心反复地起怒，宁愿我攰着忧郁归去，像刚消失那阵风。别再伤我心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像块冰碎开，他显得太空洞，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，在郁郁的睡中。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？谁愿意这终胜你的梦？宁任我的心再长期的痛，也不想给你苦恼。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，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，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，在空气内流动。Oh.